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地跨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圆圆，说起来哈，我小的时候有一个印象，就是记忆当中什么呢，就是我是在这个县政府的大院里长大的哈。 嗯， 我们小的时候啊，在这个院里出现的领导们，他们一定呢是会 有私车 配车的， 不是有，就是有自己的公用车。 没错，公用车。然后当时呢，我还记得，就是我们这些在院里长大的小孩吧，就会看说，哎，今天的出行的车是谁？就是你基本上能够背下来。今天的大概一号车是什么？县委书记，二号车 是 县长啊。 就是、你这个连这个车牌号都知道是 谁的，全部给背下来。所以我小的时候呢，我就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领导吧，他势必得配车的。但是呢，我发现来到香港之后呢，我就看到一些新闻，就纠正了我小的时候这种，成见。我想的，我记得这个什么黄仁龙，他是香港律政司的司长嘛。他就被爆出过说他有一个红颜知己， 对对对， 然后因为呢多次利用公款， 狗仔队逼到他的车号， 哎， 在什么时候在 特别有意思， 接 过 什么人， 就是说接他的女朋友，也不是不知道是不是女朋友， 红 颜知己去哪玩。好，这个呢就成为一个大新闻了。我想，我说领导有专车，然后自己用专车去干嘛，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在香港，他就变成了一个被议员骂，被这个市民骂的一个大的新闻事件。我那个时候才原来我小的时候这个观念一直就是错误的。你我们小的时候大院里面，你就一号到六号，不是什么县委、县政府几套班子啊，乱七八糟的，你都能背下来。一号车是谁，二号车是谁，久而久之你就形成这么一种观念哈。后来发现这个所谓的公车改革，原来在内地也是说了20年， 很多年了， 很多年。那到 如果你现在在这个搜索引擎上打这个内地的公车改革，然后跳出来的新闻应该是好几年前的，就基本上排序的话，你看会有什么零一年的、10年的、0几年的都有。对， 这个所谓的三公经费的改革也是说了很多年。 对，而且最逗的是，如果你把时间抹去，你把它拿来，好像跟 昨天发的每一年都是一样 的， 是吧？ 差不多。 但是我印象当中哈，前些年媒体报道的特别多，而且微博上啊大家也议论很多。可是呢， 好像还有之前有一个随手拍公车的那么一个运动， 是吗？ 对。 可是你怎么认识呢？那些公车车牌，你如果在香港应该能够认得出来，因为它那个车牌， 对， 它的命名方式是很特别。但是 在内地的话，就是按你现在说，因为如果县城的话，里面很小， 它一定是01到06。 对，而且以前的这个领导们都对数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情节啊，就什么88866之类的，都是给领导 用的。一般是一号， 或者一号，或者是二号，或者这样的东西的。 好，那这个央视新闻在7月16号的时候有过这么一个报道，说呢，中央下发了两份文件，一个叫做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的改革方案。那就真的是要动真格哈，怎么改呢？ 说了很多年， 说了很多年，20年了。改革有几大要点，取消一般的公务用车，普通的公务出行呢将会由公务人员自行选择社会化的方式，适度的发放公务交通补贴。其实很简单，就是一般的领导干部是不给你配车了。哪些人呢？副部级以下的领导干部用车全面取消。保留几大这个专业性的用车，一个是为了应急的这个通信和特种的专业技术用车，这些呢是留下的。那么中央和国家机关在编在岗的司局级和以下的工作人员不再有公务用车或者是领导干部用车了。那么地方也一样的，比如说省区市的厅长、局长、县市区乡镇的一把手都没有了公务车辆可以使用。那因为既然你取消了这些， 县太爷的车都给取消了， 对，全部给取消了。 取消之后呢，那你还得出行吧，你有的时候也确实为了公事出行，好，那换一种方式给你补钱、 嗯、 那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司局级每个人每个月是1300块钱、 嗯、 处级呢是800块、 嗯、 科级以下呢是500块钱、 嗯、 那地方不得高于中央补贴标准的1.3倍，就换句话说呢，省市区的厅局级干部每个人每个月的公交车补贴不得超过1690块、 嗯、 那处级不得超过1040块， 依次递减，就 依次递减 吧、嗯、 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的边缘地区的补贴呢就不得高于中央标准的1.5倍，也就是每个人1950、1750，就这么一个时间表、 嗯、 那 意思还是说对这个中央国家机关高标准要求，地方还可以宽松一点、 嗯、哎，但是因为确实我刚才也跟咱私底下几个编辑主播聊过哈，是为什么、 嗯、 你想如果我是在新疆西藏，那我确实出行的成本是很高、 嗯、 就我即使现在是有车，可是我现在配的车标准已经是比一般的城市里的车要高，它可能配的什么越野车啊什么的、 嗯、 这个是真实情况的存在、 嗯、 所以问题也来了，那有的人就欢迎，有的人也是觉得那这是会不会导致地方跟地方之间的不公平、 嗯、 或者说我真的是有公事我就耽误了、 嗯、 啊，这个是另外的我们待会儿讨论、 嗯、 那既然现在车子已经这么多不开了，领导都开不了车了，那已经有的车怎么办，那就是拍卖。 嗯， 按计划呢今年年底中央和国家机关要拍卖5000辆公交车， 这件事我非常的打一个问号。 为什么呢？ 首先，这些钱，是应该是纳税人 上交过。你说什么？你说那些公交车现在啊，公车 现 在 这些的购买这些公车的费用，应该是纳税人的钱吧？ 啊啊啊 对吧、 嗯？ 那你面向社会拍卖的话，等于是你肯定要低价折价把它卖出去了。我猜应该是甚至比就是正常这些车如果以二手折现的话要、 嗯、 可能要低一些， 嗯， 对，那等于是很大一部分这个纳税人的钱就这样打折扣流走了。 嗯， 嗯， 那你卖给谁呢？他是面向，我看他面向社会公开，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来这个、 嗯、 来买。对， 嗯嗯， 好，那什么人来买呢？我觉得就是那肯定就是就是有钱的人嘛，说穿就有闲钱的人来、 嗯嗯、 那些没有闲钱的人呢，那他们平时没有交税吗？ 嗯，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当时想，你现在每天这个报这个解问题，什么孤老院老人，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小孩这个上车上学车经常出事故， 嗯， 你为什么不能够把它就是整编成一个校车、 嗯、 把它改编成校车、 嗯、 或者配成这个什么五 个味的校车？ 对啊。 哎，你说的这个也确实有人担心啊、 嗯、 但是现在你既然规矩出来了、 嗯、 那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这个细节你可以定得更加人性化一些，因为首先标准他说了嘛、 嗯、 我们这个原则也说了，那不能贱卖、 嗯、 那确实不能贱卖这个国家资产、 嗯、 而且有些车呢我也不让卖。 嗯， 你比如说技术性比较高的啊，甚至有一些保安方面的考虑的、 嗯、 安全性考虑的 防弹车、嗯、 这些东西我就不卖、 嗯、 那剩下的全部给卖掉，那原则已经定下来了。 嗯， 我去翻了一些资料哈，我就发现呢，这个所谓的车改，一个是历史很长，说20年、 嗯， 那现在终于是，开始破冰了。以前的车改呢，它其实有过一些试点和不同的方式。 嗯、 那这次的一个车改，媒体就分析，它其实是延续的像温州他们当时这么一个模式，只是呢，温州当时他们这个车改补的钱， 嗯， 比现在的这个方案的钱还要多。 多。 那有什么方式呢？一个就是我刚才说温州，除了温州还有杭州， 嗯， 也是这种取消或者大幅减少公车数量， 嗯、 按级别发补贴。 嗯、 当时温州的车补最高呢是每个月3100块钱，就比这次，1300块就国家四局级的要高了一大半哈。 嗯， 第二种呢就是半货币化模式，比如说广东有些地方、 嗯、 它继续保留公车，但是统一集中管理，就发额度不等的乘车卡、 嗯、车票。 对， 对， 你就是上车你就刷卡， 嗯， 哎，然后每次就是余额你得看着嘛，是吧、 嗯、 其实也相当于是给你发一定的钱。 嗯， 那第三种就是买服务， 嗯， 比如说像江苏淮安还有沈阳的一些地方，他们就把公车变成了私车，就把公车卖给个人或者企业。 嗯， 然后呢，如果你要用车，你就像这些向你提供服务的人去买，这是第三种方法。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加强管理。 嗯， 那你就是登记嘛，你要出车的时候、 嗯、 可能他会有一些标准，比如说你每个月出行不得超过多少次、 嗯、 多少天，像咱们请年假似的。 嗯， 就是你要写清是出去干嘛，时间地点乘车、 嗯、 乘车人、 嗯、 行程，那下班之后和节假日未经批准都不得使用公车。 这几种方式呢都有各自的利弊，但现在国家呢是用了温州的这个地方。可是呢现在我就发现还是很多的讨论， 嗯， 有的人呢他们就看现在媒体算账嘛，说你现在用这个方式改革之后呢，他一年可以省下多少钱来， 嗯， 就你毕竟是不开车了，那这些不开车的这些成本是可以省下来的， 省下来了， 而且省下这些钱之后你将来因为你开车你要司机啊，就各种人员配置，所以他还有相配套的各种福利，那这笔钱呢慢慢的也会省下来，但是有人就不太买账，说你既然车买了你停在那儿你得维护吧，他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个卖掉的这个事实，你没卖掉之前你得维护，那维护这笔钱怎么办，而且呢它其实算不算得上是一种变相的给公务员涨工资，因为有的人他现在就已经没有公车可以坐了，我可能骑自行车或者我上地铁， 就是说 那平白无故的多了一千多块钱， 所谓这个补贴就是说无论你这个礼拜这个月有没有出行，有没有因为公事而出行， 他都会补， 不由分说给你这么多钱， 对， 对，那我觉得这个很奇怪了， 这 个，那不是应该实报实销吗？对， 好，那我们说到这些这些点哈，那有人就觉得确实是现在存在这么一个现象，那有的人又觉得好像呢已经是算迈出了一大步， 对， 那究竟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可以推动这样一项改革，其实从历史上我们也能找到一些经验，那在现在呢可以分析分析现在的时局或者环境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可以有这么一小步的走出来。那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讨论到的这些弊端又是怎么解决，我们今天要请教两位，一位呢是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教授胡星斗，他可以从专业层面上包括他在京城工作生活听听他的见闻，那另外一位呢就是基层的公务员，他也可以讲很多基层的见闻了，就包括我听说的啊，就是我们老家 一个是京官一个是地方官， 对，就是说也是关于公车的，不是夏天有杨梅吗，就是在江西我们那个地方有杨梅，以前呢他们就是公务员就开着车公家的车跑到山上去摘杨梅，然后前一天我亲戚说哎家里有杨梅了，我说谁去摘，他说不是我去摘的，我说你干嘛不去自己摘，他说因为我没车啊，现在坐车要非常非常小心，哎，所以这些都是小细节哈，你别看所谓的天高皇帝远，但确实似乎现在很多的措施上是真的有一些效果了，好，我们等一下来听两位讲讲自己的见闻，也从这个理论角度再给我们多带来一些分析。好，三句话新闻，我们稍后继续。好，欢迎回到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公车改革的话题我们继续。好，接下来我们请到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来为我们做一些更加专业的点评。胡教授你好。 哎，你好，听得到吗？ 可以听得到。 啊， 好的，谢谢胡教授跟我们做现场连线哈。其实呢，我们这次公交改革啊，它从20年前就开始了。那么在这个月16号就印发的两份文件，可以说呢也是明确了这个公车改革的时间表，也是确定了补贴标准这样的细节。那我们首先疑问就是说，为什么要等20年才开始破冰，走出这么一步？ 这就说明三公改革，特别是其中的公车改革之艰难，因为参与改革者，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改革成为自我革命，也就是说，这些官员，干部，他们大多都享有公车的服务，现在要对这些特权进行改革，可想阻力之大，而且过去也没有制定一个特别完善的可以落实的可以操作的方案， 所以改革虽然经历了将近20年，但是基本上是各个地方各自为政，各自在探索改革之路，而且有的地方改革实际上是变相的成为给一些当地的干部增加福利的一个手段。 刚才你也是讲到说，确实中间遇到很大的阻力，很大情况呢是因为利益就受到了一些影响。那可以说这次改革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上而下的，因为中央部委开始，也不能说是以身作则吧，至少是在中央部委层面呢是有非常明细的一个标准出来。那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更加能够破除阻力？ 对，可以说是过去一二十年的改革试验的推广，而且它表明了中央政府的坚强的决心，也就是说从中央政府机关开始做起，按照以往制定的规矩，副部级以下就一律砍掉公厕，这样的可以说是一刀切，可以说是自上而下，可以说是中央政府做出表率，这样才能够贯彻下去。过去我们的改革呢，就是由地方去探索，结果地方上有的就是给出5-6千非常高的这个补贴，当然老百姓就认为他是变相的谋取利益。而这一次补贴虽然也有，但是实际上很低的，一个司局长才1000多块钱补贴，这1000多块钱对他来说，实际上我认为是非常低的。老百姓不会因此而有意见啊，这样呢可以承受大量的公车的经费，因为公车的经费有的说一年可能3000多亿，有的说6000多亿，甚至有的说实际上公车从购买到使用维护，因为维护的成本非常高，比这种私人的车也要高好几倍，那就是一年节省下来很有可能是几千亿元的资金，这用来改善民众的这个生活啊，改善民生都是有很大的好处。可以说中央政府这一次无论是在反腐败反浪费还是反这个公车消费方面都是下了大决心。 那刚才我们其实在棚里边聊哈，也会讲到现在民众还是有一些不太满意的地方。首先您刚才说1300块钱其实不算多，但是仍然有人觉得这还是在变相涨福利吧，因为如果你是个人出行的话，每天如果就是坐地铁出行的话，一个月可能也是花不了这么多钱。二一个呢，就是说部门跟部门之间，地区跟地区之间就这么一刀切的话，它其实会不会也是会造成另外一种不公平的现象，您怎么看？ 我认为世上也没有绝对的公平，只要相对公平那就行了。也就是说现在的车补很有可能这个是变相的给他增加了一点收入，但是这个收入非常少。对于比如司局级这样的高级干部，我认为民的收入多增加一点，工资多增加一点，老百姓也都不会有太大的意见。极个别的人有意见，那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总体上来说老百姓不会有意见。关键就是那些暗的收入、灰色的收入甚至腐败的收入，这个要能够遏制住那么民众他对官员对执政者他就基本上是会满意的。所以呢总体上来说就是要增加公开的收入要打击腐败的收入，这是民众所期望的。那市局级干部一个月即使拿个1-2万块钱，恐怕我认为老百姓也不会有太大的意见，何况现在车补也就才1000多块钱。 那您心目当中有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您觉得如果是司局级的话，他们一个月的收入应该在多少水平以上？ 至少能够过上比较有尊严的生活，特别是在大恐怕应当在1-2万左右。 1-2万左右。现在的标准呢，您有过了解吗？就是现在的工资标准，如果是普通司局级的话， 近1万块钱。 1万块钱。 接近1万。对，接近1万块钱，因为这个司局级和我们教授的那个收入可能都差不多。但标准是一样的，我们是跟那个 那个工资标准是一样的，不是其他的福利。其他的福利当然真正的市局级干部比我们这个教授那个那要可能要好得多。 嗯啊，是，您也是长期在北京工作生活哈，就是现在您刚才讲到，中央对反腐败呢，现在是有决心，而且是有很多强有力的措施。您在实际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有没有也感觉到他这样一种工作的成效？ 当然也会感觉到很多， 嗯、比如说呢， 比如说现在一些很多的豪华这个餐馆都倒闭了， 嗯， 很多这个我看很多市局长。都坐地铁上班了。 嗯。 那我们平常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或者是他又买了一个私人小车。 嗯。 这个市局级干部这个现在开私人小车上班，我看挺多的。 嗯。 几乎看不到，或者是很少有开公车上班的。我昨天也碰到一个，当然他不是市局级，可能是个处级干部。他也都是开着这个私人的车。 嗯。 啊，开着私人的车。这个应当来说，中央的这样的一些措施还是非常有效的。 嗯，是，确实哈，我们在这些 当然也有的人担心，但可能这个使得一些官员工作积极性受到影响。 嗯， 但是我认为，如果一些人不愿干活了，那他就下岗，他就退出公务员队伍。我们中国正好这个公务员人数太庞大了，或者说不一定是公务员人数太庞大，或者说吃财政饭的人太多了。 嗯， 公务员倒是不太多，六七百万，好像相对于中国这么多人口不太多，但是吃财政饭的人七千这个多万，这个过多了，恐怕砍掉一大半都这个绰绰有余。 嗯，那您看这个方案，觉得有没有什么不太完善的地方吗？公车改革的， 就是现在这些车啊，到底啊，当然他是说都要拍卖啊， 对， 拍卖的过程中呢，可能又存在着很多的腐败， 嗯 啊，有可能存在着很多的腐败。像过去这个车的拍卖，往往都是给了一些官员的亲朋好友非常低的价格， 嗯， 当然现在这个。意见里面这个也谈到这样的一些，也要坚持的公开透明啊等这些。 嗯， 好，我们谢谢胡教授刚才解答，已经是给了我们很多的信 息 和观点的补充了。好，谢谢他。好，三地花新闻我们暂时休息一会儿吧，等会呢就请到另外一位基层的公务员，可能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关于细节方面和故事方面的讲述。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了，欢迎回到三地花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给各位连线一位基层的公务员哈，他姓段，他身在江西，段先生你好。 你好。 嗯。好，刚才我们听了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的一些看法，也是聊到公车改革，他就觉得把这个一个月呢，现在司局级干部补贴个1300块钱，这个确实不算多。那我们也刚才讲到这次的改革一个特点哈，它是自上而下的，就是说呢，中央先以身作则了，底下的人呢就比较好有样学样。那想问问段先生哈，在16号这个中央的文件下发之后，在县里面是不是在公车的这个出行方面是真的有一些变化？ 因为是这样，他那个中央，他首先是中央机关嘛，然后地方的他要在2015年底才能执行。但是我们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呢， 嗯， 反响还是蛮强烈的。 嗯，什么反响？ 因为过去的时候，过去的时候那个中央就是车改已经搞了将近二十年了。 嗯， 大家就对这个政策什么时候能执行？ 基于都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就可能说可能还要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没有什么很明确的一个什么消息跟方向性嘛。 嗯， 但是这一次就觉得很快，因为最早国家是在地方试点，没想到这次是从中央到走进中央执行，然后就觉得很快我们会这个生活啊，包括一些就会发生一些变化，特别是在机关里面。 嗯， 我想最受欢迎的可能是那些原先单位上可能是因为你不是主要领导，你可能坐不上车，或者说你那个单位可能比较弱势一点，没有车。 嗯， 这样的话他会有一些补贴，就相对来说他的那个费用啊，相当怎么说 啊，就突然间工资多了， 提升一些福利就增多了啊。对，然后那个主要领导的话，他就会有一些考虑，因为他没有他过去的车子他用的比较频繁嘛，现在可能比如说800块钱500块钱对于他来说的确是有一点不够。 嗯， 然后他会就会想，该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 包括一些司机啊， 是啊。 现在很多那个公务员，包括现在那个领导都开始买私家车了。我今天也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就像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边这一块啊，他们私家车的那个销售量啊，都是呈30%几增长，很多的一部分就是来自于公务员的购车。 嗯。对，但是公务员购车哈、啊，会不会就是让老百姓有另外的担心？因为按工资标准来说，公务员其实不算是收入很高的一个群体，为什么他们有钱买得起车？大家会有这样的担心吗？ 因为是这样，因为如果像按现在国内的车价来说，也不是特别的贵嘛。 嗯， 因为你便宜一点的，可能6-7万就也有一辆。 嗯， 如果是说贵一点的，你当然说你经济条件好，就可以买更高级的。 嗯， 很多像我们那个普通的一些同事，他现在可能就买个6-7万的一辆的。我觉得，因为像现在的工资，可能一年也有个3-4万左右嘛。 嗯， 两夫妻在一起 存一存还是有的， 节约一点，也在是买一辆车，因为。毕竟有车的话，出行还是有一定的方便性的。 嗯嗯，但是大家会有没有一些抱怨哈、啊？就比如说，我县长书记，我真的是要去下乡，那现在车给我停了，那我要办公是正常的公务活动，我都会受到影响。大家会不会有这方面的抱怨？ 可能会多少有一点，因为毕竟你的工作方式发生了变化，可能有一定的不适应。 嗯， 但是我想嘛，如果是说。你真正踏踏实实的去做，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的。你去一个地方，你认认真真的帮他们解决一个事情，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像过去一样的，可能是蜻蜓点水一样的。原先可能是你走10个地方，可能就是说听一下汇报呀，面上了解一下。 嗯。 可能你这一次去的不容易嘛，你可能就会深入，沉下身子去解决一个问题。 嗯。 我觉得这还是关键是看领导的他那个心是不是。全心全意的放在老百姓为老百姓办实事上， 嗯， 而不是说你去的次数多，你这个事情就一定解决得好。我觉得这也不一定。 嗯、是哈，就关键是你这个去有没有心。那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司机怎么办？以前给领导开车的司机怎么办？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过去的呢，它存在这么个问题，因为很多的为什么对公车改革有这么大的议论呢？除了那个公车的正常开销以外呢？可能还存在一部分的隐性收入， 嗯， 比如说司机他可能他付出比较多，他可能会觉得需要一些补贴性的东西，然后在面上又不能做，他可能会在修理费啊，那个一些车轮啊那种损耗的那个费用上，他会增加，包括出差的费用上会做一些，可能会做一些东西吧，来弥补他那个就是开车，因为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嘛，现在没有了，我觉得就。关键一点就可以，他可以转岗啊，转成比如说你干办公室的一个内勤的一些工作呀，上传下达呀。我觉得慢慢的吧，因为你司机少的话，你这块隐性的收入，包括对国家的相当于我们讲腐败吧，也是说就慢慢的会减少。 嗯。 啊， 是，那好，那另外就是关于8项规定哈，刚才我也讲到我老家的一些例子，我说比如说，这个公务员们家里多了几箱杨梅，但是其实呢，他们以往是自己去山上摘，但现在因为这个公务出行不太方便，公车出行不太方便，这方面的一些细节，就是尤其在8项规定之后，在基层他是不是真的在作风方面是有很大的改变，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些更加具体的例子 啊，我就讲我昨天一个例子，本来我们去那个省城出差嘛，我们要做去 住一个宾馆，他那个按我们的标准可能是300块钱的标准，然后刚好就超过了几十块钱。如果是过去没有这个八项规定的话， 嗯， 就几十块钱可能我们也觉得就住下去了哈， 嗯， 但是因为超过了几十块钱，现在有规定了，那我们就不住那个宾馆，我们就找了另外一家，可能就少了几十块钱，刚好就在300块钱标准以下了。我觉得这是就是我们可能很好笑，因为你夏天天气很热嘛，你好不容易走到一个宾馆以后，男人说哎贵了，可能20块钱30块钱， 嗯， 那你现在马上就要去转到其他的方向了， 嗯， 找其他的宾馆了，因为这个钱你不能报啊， 嗯， 是吧， 嗯， 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例子。还有我们昨天中午在吃饭的时候，嗯，过去的时候就经常去外面吃啊，然后到那个单位上他就自己建了个食堂。挺好笑的是有个故事，因为这个单位过去那个食堂他可能很小嘛，大家都在外面吃啊，吃的情况比较多， 嗯， 然后他们为了解决那个领导啊，还包括职工的吃饭问题，他们就在原先那个车库可能一个很简单的那个食堂上面再加了一层， 嗯， 就可以满足现在的所有的人员一起吃饭。但是因为他们加了一层，被审计部门盯上了，审计部门说他们是建楼堂管所，也要把这个案子交到纪检去办理他们。后面他们多解释又解释，他说的确我们大家不在，因为在省城上班离家庭比较远嘛， 嗯， 我们必须在单位吃饭。 嗯， 现在这个食堂我真的应付不了，我必须再加两间，可能很简单的，我就打一个框架，弄个食堂， 嗯， 弄个厨房。 嗯， 但是审计部门说你是建楼堂管所，我就觉得这个挺好笑的，也表明一点，就是说，的确大家开始是就是不在外面吃了，然后呢， 嗯， 审计部门对这些东西也盯得的确很紧，就是监督各方面嘛。就你首先有一种自觉，第二呢，就是社会的一些监督， 嗯， 可能都会包括一些政策上的监督都会跟上来了。 嗯，是。那另外在公款接待方面哈，也是有很大的转变嘛，因为以前我们听说就是你上级去下级出差啊，检查这些吃饭呢基本上是没底儿的，尤其是送礼送些礼品之类的。那这些有什么收敛吗？ 比如说我们再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以前我们的上级领导来了，我们必须到边境那个交界的地方去等他们。 哦， 现在 你是礼貌吗？ 这个东西越做越，嗯，越做越 夸张， 越合理。为什么呢？ 嗯， 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比如说我们这里地方叫什么县级嘛，去接那个省厅级干部哈， 嗯， 到了后面因为有些全市部门他可能是跟你平级的，你也要去在路边上等他，因为这样才能显得对他尊敬。现在就没有了。还有过去比如说会送一些礼品啊，因为每次送礼品的时候他可能因为到了特别是到年底的时候，有些单位因为他下面有礼品啊，他可能跟他关系好的或者是一些很普通的一些勤杂人员，他会也会到地方了，包括一些家属也会过来，因为有礼品送嘛，按人头一份，你来四个人就给10份。 嗯， 现在就可能就没有这种情况了。 嗯， 至少他的面上是看不到的，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发现有送礼品的，他就可能会监督你，就可能用手机拍照你，你可能会惹上很大的麻烦。 嗯， 就是那个收的人他也不会收，就送的人他当然就更开心了，他就不用送了。 嗯， 包括现在的我们那个吃饭，现在我们原先，就是那些餐馆里面比较档次高一点的就特别多，但是现在的就很大的一个风气就是小店里大家都去小店吃。 嗯， 那除了这个小店吃，说因为公款没有接待了，很多的还有一部分就是把过去本来是公家去接待的，就变成我们私人请朋友偶尔去那边吃一吃。 嗯， 就整个风气都发生变化，包括喝酒啊，以前过去喝酒，哎呦，就是因为可能我们在政府部门就知道，经常你中午比如说来一趟课吧，你喝个酒，喝个喝一两个小时，等到下午酒一高的话，根本就干不了活了。现在中午就不喝酒了，至少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完，然后身体上也可以得到一种放松。嗯 嗯，好，这个听上去哈非常细节的说明，也确实感觉到改变很大。哎，但是问题在于，您刚才讲的是表象， 嗯， 就是表面上的这些风气是改变了， 嗯， 你可能在腐败一定程度上是遏制，嗯，但是隐性的呢，饭桌底下的呢，这些东西它是真的是有发生大的改变吗？ 也有，比如说过去有送红包的情况， 嗯， 现在就基本上按现在我们地方的规定，就是万一查到红包，首先就是免职。 嗯， 他就不会又因为可能过去有位领导跟我说过，他有这种情况，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有些部门给你送三五百块钱，可能他表示一下意思，他开始的时候不接， 然后他朋友就说，他说送这么一点钱吧，如果你不接的话，你别人 看不起我， 以为那么你嫌的少 啊啊啊， 是不是钱送少了，然后要加，或者说认为他平时的工作做得不到位，你对他不满意，所以你不收他的钱，这样的话就搞得双方关系很尴尬，然后就是说后面大家就认为这是个正常的情况，他就接了，而现在这样一撒的话，就大家不会有这种认为了，就是变成一个过去的那种情况呢，变成一种就是你猜测，一种没有规矩的东西，就是经常会有一种规矩以外的，你老认为比如说送500块钱是不是够了，800，就这种东西永远在一种模糊的状态，现在就很清晰了，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大家就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去做，这样就我觉得好操作，我觉得这也是可能中国跟国外的有些不同嘛，中国很多就是讲人情社会，就靠人的一个智慧啊，或者人的一种黑猫白猫，不管老鼠抓到老鼠，不管什么样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就把老鼠抓住了就行了，有的时候它就不符合规矩，我觉得应该是黑猫白猫在规矩之下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也是我们现在可能最明显的一个变化。 是，刚才我就听你讲述这么多哈，我就很好奇另外一个角色，就是什么人在看你，比如说我真的是送礼，我真的是送红包的话，那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那你不说我不说，没有第三个人知道，那大家担心的这个监管的力量到底在哪儿？他又凭什么可以监管到位？大家对这个监管有信心吗？ 现在呢，他至少有一点，我们觉得这个包括这个社会秩序的转变是一个过程，首先从表象到里象，至少它是不公开的了，其次大家就可能会社会上有一种鼓励，你凭你的劳动，凭你的一个才能去实现你的一个目标，慢慢的可能大家就觉得这个送礼是一个很不屑的一个行为，当然我们讲送礼嘛，国内国外可能都有，但是这个不是主流的话，我觉得慢慢的那种凭自己劳动，凭自己的才干去实现自己目标的这种东西会成为一种主流，我觉得至少在大家的主流意识上会发生这么一种改变，而过去就不一样，过去认为呢，我们讲个例子，认为送点礼大家都能心知肚明，都可以接受，变成了这种本来不该的东西变成一种习惯了的东西，而现在就是你至少扭转了这种意识的东西，当然监管的话可能还要需要一系列配套的东西，配套的制度啊，监管再去将协调的去推进。 就是我现在感觉大家好像非常重视这个监管的位置，刚才你讲到的审计，我印象当中过去大家似乎对审计这个工作没有那么的重视，但是现在为什么大家好像都很发怵对于这个角色？ 因为的确包括我们看到中央审计署的对一些部委的一些审计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大家因为对现在对这个腐败啊，对这些隐性收入啊，过去是一种默许的状态，就是想我是老百姓，我如果当了官的话，我可能也会去收红包，大家都是这种心态，而现在呢就是一种反感，又是一种反对，当审计比如说特别是对国家部委一个国家的一个权力机关哈，都发生这样的一些挪用资金啊，贪污啊，或者这种情况，大家就会很愤慨，有一种集体的力量，群众的力量去反对这种东西，我觉得这是个主流，就是大家都认为这个审计啊能帮助自己实现自己一个怎么讲，心里一个道德一个秩序的一个标准，就每个人心里有个标准嘛，但是这个标准得不到执行，现在审计部门做的这个事情是帮助我们在社会上实现了这种标准的推进推广， 好的，非常 大家就很注意是审计啊。 好，感谢段先生来自江西的连线，谢谢你段先生，再见。 好，不用谢， 拜拜， 再见。 哇，这个细节非常之丰富哈，他是江西一个县级的，也可以说是基层的公务员吧。 我觉得他的这个描述的场景都非常鲜活，而且非常的真实。 对， 因为我之前也有朋友在这个就政府部门任职，然后他这个过年吃饭的时候嘛，往常都是公车把我们拉到那个餐厅门口吃，这回就是七早八早让我们把我们赶下车，说自己走过去。我说为什么？说这个现在公车管得严，我不能再停到餐厅门口了。 哎，刚才段先生讲的这些吧，就是表象的一个行为，但是可能我们更加期待的就是你行为它要形成一种习惯。 就是习惯你一旦养成之后，你会慢慢的有一种意识， 嗯， 就这个意识一旦是有的话，那就可能是比较稳固。 对，另外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对，就是一个规则的重要性。以前我们老说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他说的一个，这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在规则下，这个黑猫白猫抓了，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规则的话，那么这个抓到老鼠这件事实际上是很人为主观的。还有包括刚才你说这个，你一直在强调到底每个人给这个钱1300或者不管多少钱吧，是多还是少，是不是合适。我就想现在我们已经是这个云计算是不是什么大数据时代，我们一直在讲为什么没有一个部门，一个独立的第三方部门，他下去好好做调研去统计，就是各个部门我到底用车是怎么一个平均， 就是补贴的话， 补贴 的 话标准在什么地方，你不要说告诉我说这个医疗期 估摸着 估摸着大概齐吧，什么多退少补嘛，不要这样嘛。我们现在有的是这个 技术 高尖端的这个科技技术，你可以去调研，你可以去看在这一个部门里每一个基层的人，他们这个一个月就是一个月好，或者一年好了，甚至你一年的话大概要花多少钱，然后你有一个这么一个科学的数据拿出来，然后你再去补的话，我觉得老百姓，他刚才说，刚才这个胡教授说老百姓不会太在意，我觉得老百姓是什么呢，就是说该花的钱你花100万我都不会在意，不该花的钱你多花一分我都要问一下。 对，好，那圆圆刚才讲到的这个哈，就是民众有民众的一个思维习惯，民众有民众的标准，但是关键在于民众的标准，官员也有他的一套标准，两个标准它不能脱节，它有的时候呢一定是要经过适当的沟通啊，大家是互相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对方做什么的这个依据在哪里。好，我们最后一部分三句话新闻再接着聊。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虽然咱们现在新闻里面老是在唱衰香港，但确实香港有些地方它的这个经验呢，到现在为止还是非常值得内地来参考。那比如说送礼，你看刚才段先生讲的非常实在，其实这些习惯大家都很反感，可是没有人敢去捅破这层纸。而且你说上级他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嗜好的话，你下级不敢得罪他。 我觉得他印象里给我最深刻的倒不是说送红包，我觉得是去接上级领导要到这个交。 小的时候我们都干过这种事儿啊，就是被学校组织去列队欢迎。 好，就是在学校里 欢迎 小学校里欢迎什么上级来检查这个，你毕竟你还在校门以内嘛，他是说要去到这个交界的地方等，但我觉得 你 是国家嘛，还有个交界的地方。 哎，我刚才讲香港他什么经验吧，你说咱们也做过一些专题哈，就请过一些香港一些官员做咱们的嘉宾，咱们也是表达咱们这个感谢之情啊，想送一份纪念礼物给他们。但是你知道好几个局长他就 拒绝了， 非常当面的就拒绝，他也不在乎什么 礼貌， 好像礼 貌 面子，他说我们是有规定我们不能收。 你不要说这个了，就是我们有同学他毕业以后就是去了香港的一个公务员里，就公务员 当公务员了。 对，然后他就跟我提醒我们说以后我们一起吃饭不能吃太贵的就是肯定是要大家 AA， 首先你们不能请我吃，其次如果吃太贵的话我是不可以吃的。 哎，但是你说真的要吃了，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呢，但是香港人好像就是有这么一个意识， 他就觉得我没有必要为了你这500块钱一顿饭然后毁了我的前程。对， 还真的是哈。好，那其实现在说到底就所谓的官不聊生这样的一个词语 就 出来了。 对， 但是我觉得官不聊生应该还不至于，只是以前你们所谓的老百姓认为的相应的特权就慢慢的变少了。 官不聊生是官不聊旧生，就是你要想维持以前那种威风八面然后财源广进的生活是不可能了。你要回来规规矩矩作为一个人民公仆。 太好了，太好了。哎，所以以后可能就有这么一个趋势，报考公务员的人会越来越少，就大家不会觉得你一进体制内你一进公务员你就是当官了，你就各种肥水就来了。其实不是，他可能慢慢就跟香港似的，经济好的时候没人愿意去考公务员，经济差的时候可能才会去想这个体制里面躲一躲。可是呢他就是一份正常的工，普通的工，他不代表权。 哎，这个趋势啊，我们确实很乐于见到，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阵风可以一直这么刮下去。那刮下去之后呢，还是大家很期待。你说这个制度上面，就刚才我一直问段先生，好像他也没有理得非常清楚的这个监管的这一层制度，他到底能不能做到位，和长期的就是设在那儿，给大家以更多的信心。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明天见，拜拜。